咁啊，導致咧，好似頭先你所講嘅情況，又繼續拖延嗰個事件發生。咁啊，令到咧佢申索嗰個程序亦都係加長咗嘅情況都會有嘅。咁所以其實最關鍵咧就係究竟因為申請破欠之前咧，首先一個條件就係一定要個僱主承認佢係冇辦法係即係支付到嗰個薪酬。嘅時候咧，佢係即係而法庭咧係頒令係佢係破產，咁啊先至咧個啲工友咧可以走去去勞工處去申請係破欠基金嘅啫。咁如果未做到呢個程序咧嘅時候咧，咁其實個工友係申請唔到破欠基金嘅。 但我有个问题，譬如以头先的个案当中呢，即是点解唔係可以劳工处就即刻同个申请人佢提交嘅时候，佢唔係应该已经係提交咗啲文件去证明佢同嗰个雇主之间嘅关系㗎啦咩？即係点解仲会出现一个情况，就係之后要追返佢啊，叫佢提份文件你证明返呢嗰个真係你嘅雇主啦咁样。其实一般嗰个处理会系点样㗎？ 如果一般處理，我相信就要問翻勞工處嘅處理啦。咁啊，但係我哋所知咧，就係我哋會協助工友就係預備曬所有證明嘅文件嘅。咁啊，但係好多時就係喺過程之中咧，就算我哋即係提供曬所有嘅證明文件，可能係有個別嘅一啲文件係例如就係可能其中一個月份嘅一個即係出糧記錄你係冇喎，你係要補翻喎，即係咁樣。咁啊，但係工友好多時佢唔係可能佢喺審訊期間或者係處理呢個期間咧，就係可能有翻緊其他工作噶嘛。咁突然間攞翻新工嘅時候，你又要我特登請日假，跟住走去交文件俾你，咁令到咧係即係工友係覺得煩厭嘅。試過你有一啲工友咧係試過。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呢，就搞到佢可能個金額唔係咁大，講二三千蚊嘢，佢寧願係放棄唔要，都唔追啦，係啦。 咁呢啲人真係金額細嘅，佢就可能冇乜意欲啦，唔好阻住佢自己搵食啦。哦，但係邱月成，我想問一下咧，其實一般呢啲嘅欠薪或者破即係公司破產嘅情況，有嗰、那個即係嗰個僱員啦，佢察覺到可能欠薪啦，或者係拖糧啦一段短時間，跟住佢發覺有問題，而可能一班同事就可能係啟動呢個所謂嘅清盤啦。跟住追薪啊，追欠薪，中间呢个过程由佢哋一般你理解啲个案咧，可能涉及有几多个月或者几长嘅时间，佢就要去到一个所谓嘅清盘嘅阶段啦。咁往后佢先至可以再利用呢个保险基金去攞翻啲垫资嘅赔偿啊嘛，系嘛？咁前边嗰个阶段，你所理解要用几耐，或者一般常见嘅个案要几耐做噶？ 嗱，其实我讲一般最常嘅情况就系、是首先呢用一個月時間呢就係、是因為如果僱主欠薪一個月呢就係、是、變相解僱㗎嘛，咁一個月時間啦，跟住呢就去勞工處落案，咁跟住勞工處落案兼且就去做一個調解，咁可能都要半個月至一個月時間啦，跟住如果僱主唔肯承認嘅時候呢，跟住就要去向勞審處去入禀同聆訊，咁嗰度呢快則就兩個月時間。咁另外呢就順利嘅話，第一次過庭或者兩次過庭呢就已經係順利係判工友勝訴呢，咁就會收到法庭嘅郵寄嘅頒令，咁嗰度半個月到。咁另外呢收到頒令之後呢就返返去勞工處去申請保險基金，咁嗰度呢就快則就係半個月時間。咁同時間呢佢因為要做宣誓同埋呢申請法援嘛，咁淨係法援嘅時間呢都要三個月。咁法援批咗之後，跟住呢就破欠基金呢就會係按嗰、那個批核情況呢就會發放嗰個特惠款項嘅津貼、都要用兩個半月時間快則嘅話。咁、前後加埋呢都要整體都要十個半月嘅時間先至可以由佢落案去到收錢。 係啦。所以個問題呢就係、是、似乎、就唔係喺話所謂佢申請呢、這個呢、這個墊資或者係呢、這個即係呢幫手嗰兩個零月嘅時間，因為大部分似乎係齊即係完成前面嘅階段， 可能都頭先講啦，你有兩個零月啦，或者有啲三個月嘅就都好多都做到。咁就重點喺前面嗰段時間，其實係咪由佢冇得做，或者係冇收唔到糧開始，輪到佢攞到錢資咧？個重點喺前面咧。 其實個重點又反而喺有兩個情況嘅，一個咧就喺發還嗰方面嘅時間，因為發還嗰度可以起碼都三個月嘅。咁另外一個情況咧就係、是、就係、是、審訊嘅時間，係啦。即係呢兩個時間係比較難控制嘅，咁但係咧，我哋反而建議咧，就既然個時間咁長，咁不如會唔會可以喺當工友喺落案嘅時候，即係一個月已經係變相解僱嗰個過程去攞住落案啦。咁因為佢落案嘅時候咧，喺最尾嗰一版咧係有一欄咧係問個工友會唔會。想申請係發還嘅，係咪想申請呢個破欠？係啦，咁係得一欄嘅啫。咁既然你都有呢一個意願係問個工友嘅時候，咁係咪當其時已經可以填定表，就係、是、已經可以叫工友預備定文件，叫你去做一個process， 去一個審查先。跟住咧就到成個法庭頒令，跟住咧就申請埋法援之後，你已經可以即時唔需要重新去審批啦，就已經即時可以俾到撥款咧。嗰度都相差到相差起碼兩個月至三個月時間嘅喎。 冇錯喎，呢度可以有啲工有啲文件處理嘅時間，可能係同步都處理到嘅喎。 是啊是啊是啊。 咁所以呢其实我想问一句啦，我知道龙署啦都有回应过审计报告一啲嘅讲法嘅，佢会精简一啲程序㗎嘛。咁喺你嘅经验，你话你心目中呢最重要精简系边一个程序或者边部分嘅事呢？剛才你提过嗰啲系咪你觉得系最重要，仲话一系有空间处理呢？ 最理想就是第一個就是好像剛才所說，就是落案的時候已經可以申請定了這個第一。第二個情況呢就不知道勞工處可不可以處理到，就是發還的申請可不可以縮短個審批時間，就是去到即可能是半個月或者一個月時間已經可以審批即審批得到個發還的申請呢。 我想問呢個法援，其實因為似乎你想講緊咧，就係個即係喺 法律程序 呢個法援，其實係處理緊乜嘢具體嘅事咧？因為審訊似乎完成咗嘅咯喎，係嘛？ 係啊，係冇錯。法援咧就係因為如果申請法應該咁講，如果要求如果個工友要要係雖然法庭係頒令係工友勝訴啦，咁啊，但係咧都要揾律師。去透過一啲程序咧，就係、是、令到法庭頒令係令到要求嗰個僱主係破產嘅嘛。 係 係啦，咁所以未去到呢個做法，咁就要工友咪要自己俾錢出嚟請律師去做呢樣嘢咯。咁但係好多工友就唔想，喂，本身係我啲血汗錢，咁點解我仲要俾錢出嚟去處理呢？即係除非個即係金額非常之大，咁好多時就係譬如一班工友裡面就會揾一兩個比較困難啲嘅工友就去申請法援，係啦，咁就令到佢嗰個時間會係縮短，係啦，咁避免咗如果我又要俾錢出嚟去請律師，咁可能嗰個金額又唔細，但係可能我請個律師都要俾少得講過萬蚊。咁但係可能我攞返嗰筆錢都係講七八千蚊，咁就得不償失啦。 嗯，好啊，多謝曬你啊，邱耀成傾到呢一度啊，邱耀成咧係工聯會嘅權委主任嚟嘅。嗱，電話號碼18721啦，大家有啲乜嘢嘅即係意見同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啦。不過咧，何記業啊，其實咧喺份審計報告入邊咧，除咗係講到即係處理破欠基金嗰個嘅處理時間係咪比長之外咧，其實佢亦都就住破欠基金其他嘢咧有一啲嘅另外啲嘅章節嘅，其中一個咧就係涉及到即係點樣去釐定咧個破欠基金嘅上限啊，咁入邊亦都有提出到咧，就係其實破欠基金嗰個上限咧，都已經好多年即係冇去再檢討過。 即係2012年去到而家啦。 係啦，咁但係期間咧，大家嗰個入息中位數咧，就已經係翻咗都差不多成倍啦嚇。咁究竟呢一度又會唔會都影響到一啲嘅僱員嘅權益咧？嗱，電話號碼18721啦，不如我哋咧喺5:30。新聞回來繼續跟大家談談這個議題。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1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06宗核酸检测和207宗经快速测试情报。医管局情报多5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19,850人染疫，9,074人离世。卫生防护中心在化验早前的确诊个案时，发现多一宗带有 Omicron BA.5 个案，是本港发现的第二宗同类个案。患者是一名40岁男子，已经接种两针伏必泰疫苗。上个星期六，由南非经多哈抵港，再多10间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9名学生和1名职员。彩虹村紫微楼下午四点半围封强制检测，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九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听日上午大约10点完成行动。受限区域如果有应届中学文凭考试考生，需要在听日参加文凭试，或者考务人员需要在听日为文凭试担任考务工作。政府呼吁他们今晚8点之前前往临时采样站，表明考生或考务人员身份和出示相关文件，以优先检测，尽早在听日取得检测结果。日本东京都新增539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4名患者离世，重症患者有13人，较昨日减少2人。根据厚生劳动省统计，在第六波新冠疫情，日本共有555名新冠感染者死于家中，五成半是80岁以上人士。有感染者出现症状，但是误以为是既有慢性病发作，没有前往医院就诊。厚生劳动省表示，计划基于今次调查结果，努力构建应对机制，努力构建应对体制，确保居家疗养的感染者能够切实得到医疗服务。英国安德鲁王子被褫夺荣誉市民资格。英格兰北部城市约克市议会寻日一致通过议案，褫夺安德鲁王子的荣誉市民资格，同时要求对方放弃约克公爵头衔。当地一名市议员指，荣誉市民是颁授给当地的杰出人士，而安德鲁王子与当地维持任何关系属于不当。现年62岁的安德鲁王子在1987年获封为约克荣誉市民，但近年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性侵丑闻，更加被一名美国女子指控在17岁时与对方发生性关系。安德鲁王子否认指控，但是同意与对方达成庭外和解协议。英国皇室在今年1月决定移除他的军衔和皇室赞助人身份，他亦都不会以殿下称呼。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初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气温较低。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荃湾的海城路，因为爆水管，海城路介乎大涌道至到柴湾角街一段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现在一带的交通稍为繁忙，经过的朋友请你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在荃湾海城路因为爆水管，现在介乎大涌道至到柴湾角街一段的全线仍然是封闭。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空中道桥底。最好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進入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好開心啊 ！Back to normal life， 八點半去做 gym 啦，都有人比我更加早去到啦，跟住就去美容中心嗰度 gel 夾，翻到好似個大家庭，個個都好開心。 晚市堂食，我就好贊成恢復翻病菌，唔識睇時間做嘢，日頭又好，夜晚又好，那個堂食都係有需要嘅。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我係葉柏強醫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萍、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嘅。咁其實過往都有一啲嘅即係個案咧，話破欠基金處理嘅時間咧係比較長嘅，又或者係審批速度比較慢嘅。咁究竟啊，大家有冇啲乜嘢嘅即係觀察或者經歷咧，可以同我哋講講咧？都要打電話嚟18731咧，同我哋傾傾嘅。喂，但係何個葉伯嘅咧，我睇翻即係審批報告咧，另外有一個章節咧關於地盤欠薪嘅問題咧，其實都值得留意嘅噃。其實佢嗰度係點樣講法呢？首先呢就係勞工處嘅勞工視察科呢，其實佢係會收取一啲涉及到政府部門建造承辦商嘅懷疑拒付或者係過期支付工資嘅每月情報同埋突發情報。 係。 即係話呢，如果係佢懷疑有啲政府工程嘅承辦商佢係欠薪嘅，佢哋應該事先要收集到呢啲咁嘅資料噶嘛，咁然之後就先至再睇下有冇人真係喂原來真係欠薪喎，咁樣去採取行動啦，咁樣咁但係咧就佢哋喺發覺就喺2016年1月到2021年5月期間啦，勞工處咧係接獲咗咧3162宗咧係懷疑唔俾糧啦，又或者係拖糧啦嘅轉介個案。咁但係呢3000多宗入邊有幾多啊？之前係勞工嘅勞工視察科係收到嘅情報咧，就發覺其實都冇一個文件證據顯示咧，就係呢啲3000多宗嘅個案咧，係曾經咧之前俾人評估嘅，以咧及早做一個優先嘅視察， 係 係冇嘅喎。 冇提到啦， 系咯，冇咁證據。 即系咧，佢可能佢視察，但系有3162宗轉介個案，即系已經發生咗啦。但系咧，其實成個制度係咪想呢個防範於未然咧？盡早收集啲信息而去介入咧？咁似乎又睇唔到嗰個實際上嗰、那個成效，或者嗰、那個定期做啲巡查去發掘問題嗰個嘅機制係點樣存在嘅咧？ 另外一个咧就系喺呢3000多个嘅个案当中咧，3162宗个案当中咧，系有39%，即系1235宗咧，都涉及咧个承办商咧系连续2个月或者系以上咧，都系未俾薪酬或者拖欠薪酬咧嘅情况嘅。咁但系呢1000多宗嘅个案咧，其中有成42%，500多宗咧，之前都系冇劳工处去视察过嘅。 冇視察過，其實真係就唔知佢睇唔到定係即係淨冇視察過添咯。咁啊變 未經視察啦， 未經視察啦。咁但係咁即係變咗，其實都冇辦法幫手或者避免呢啲事發生，或者及早介入呢個情況都做唔到。 係啦，嗱，但係咧更加嚴重嘅，即係值得重視嘅一樣嘢咧，就係喺依3162宗嘅個案當中咧，其中有516宗咧，係涉及咧明顯違規嘅承辦商，即係話呢啲承辦商咧，佢唔單止喺一個地盤度係拖欠工資，而係佢喺幾個地盤嗰度咧持續咁樣喺唔同地盤嗰度咧都係拖欠工資。咁但係呢516宗涉及到個承辦商喺唔同地盤拖欠工資嘅個案咧。有其中有成22%啊，勞工處咧都係冇去視察過 嘅，即係有112宗啦，500多宗裏邊，咁其實冇去視察過啊，咁就其實坦白講又會睇到一個大問題，或者勞工處點樣去釐定去視察嘅啲嘅地盤啦， 準則係點咧？ 係啊，佢揀邊啲啦？咁啊個頻密啦，咁有冇啲所謂自己心目中嘅名單啦，重點處理名單啦？咁從而既然其實有咁多嘅，我想有很多數據很多資料知道哪些承建商可能比個問題存在大一點，或者他們有關人士的管理問題可能出現多一些的即是所謂麻煩的事情，其實是不是勞工處都在這個角度去做一些準備功夫，因為呢就大海茫茫，你真係靠撞去睇下咧，咁未必真係幫到好多手喎。 除咗即係佢點樣嘅準則去揀選啲巡查地盤之外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究竟佢幾時去巡查呢啲嘅地盤咧？會唔會係完曬工先至去巡查地盤咧？審計報告咧入邊亦都有講到嘅，就係話勞工處喺2016年嘅1月到2021年嘅5月期間咧，係做咗1045次嘅建築地盤視察。咁而當中咧有201次，即係19%咧，佢視察嘅時候咧，其實有建築工程就完曬嘅咯，現場都冇建築工人。 哦，咁可能佢信息唔得及時啦，可能工地都完結咗，或者甚至乎嗰工人都唔喺度做，咁佢仲去睇，咁佢啲信息喺邊度嚟咯？佢點知道話有個工地存在咧？又起手 嗱，其實咧，即係勞工處咧喺回覆審計處查詢嘅時候咧，佢有講過嘅，就係唔少懷疑佢唔俾薪酬或者係拖欠工資嘅個案咧，係喺事發後2至3个月先至轉介俾勞工處。咁所以到勞工處咧去到場視察嘅時候咧，個建築工程咧就或者已經完成啦。咁同埋咧就係、亦都咧勞工處咧係採取行動咧，敦促其他嘅部门咧就尽快咧将嗰啲即系怀疑唔俾粮嘅个案咧就转介俾劳工处。咁所以呢度涉及到两个问题啦。第一，点解会系即系事发2至3个月之后先至转介咧？系啲工人佢谂住都拖下，呢、這个会唔会系同建筑嗰个嘅文化有关咧？第二就系、其实系唔系其他嘅部门？如果佢系承办一个政府工程嘅，咁系咪应该有其他直接即系俾合约佢个部门咧去负责去监察咧？咁而其实嗰啲监察嘅部门佢自己去到做监察嘅时候，又究竟会唔会系有一个即系积极嘅系咪有积极嘅问题啦？咁同埋佢哋有冇及时发现到有啲个案出现到咁嘅情况，佢催极都唔得嘅，然之后要劳工处去介入咧？ 其实呢个我都真系有啲唔明啦。你话嗰个工人佢已经被欠薪，你第一个月可能去等下，希望可以个雇主可以帮到手嘅，佢咁啊第二个月都唔得，咁可能佢就積極採取行動，可能去揾幫手啦。咁其實呢個直接可能報勞工處噶啦。咁其實咧唔奇，但係我唔會覺得佢有幾個月之後，其實佢都唔處理啊。咁或者佢其實心目中諗住可能唔得啦，佢翻轉頭可能轉咗工之後，佢想追討翻啦，追到啊追，追唔到啊算啦，咁都未定，可能有個別個案。咁但係咧呢啲，我覺得嗰啲工人照計要會積極處理呢個問題嘅。咁但係亦都有係建築界裏邊咧，有啲好打散工嘅性質。是自己的自雇人士性質，其實那些個案怎樣分類呢？其實這些應該是當是僱員嘛， 咁其實呢啲情況咧，好多時佢哋都未必跟得咁準嗰啲嘅出糧時間嘅。咁呢個可能個文化有關係。咁佢哋繼續保持一個好嘅關係啦。咁所以有多啲嘅容忍空間。咁啊，當然呢個係一個對佢哋不利嘅。咁但係你話其他政府部門做緊監管嘅嗰啲嘅人士或者部門嗰啲，會唔會可以及早知道有啲嘅建築工人被拖欠欠薪咧？我覺得唔容易。因為一般係講。政府部門處理好啦，都係講個進度、設計、工藝、其他嗰啲嘅手工啊、安全嘅問題。其他建築公司之下嘅內部運作，工人有冇出糧？除非出到拉橫額，除非貼咗好多嘅大字報喺地盤，佢去有機會知道多啲信息，因為唔容易知道。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轉介呢、這個功能。是不是有咁多人可以作为一个信息收集者可以转介到俾劳工处呢？我觉得咁又未必系。 其实呢即係劳工处亦都有回复审计回应审计处啦。咁喺个审计报告入面亦都指呢劳工处就话即係一啲嘅视察或者係检控嘅工作呢过去一段时间呢就受到疫情呢所而有所影响嘅。咁另外呢劳工处呢亦都系针对一啲即係旅游投诉嘅政府承办商呢就制定咗一个视察嘅策略，就系、是、通过每年呢向相关嘅决策局同埋部门呢提出要求去收集呢同政府承办合约即系有关嘅资料啦，以方便佢哋去到巡视啦。咁同埋就系会进一步咧去改善咧头先我哋所讲嘅，即系嗰啲要优先视察嘅目标承办商同埋建筑地盘名单咧嗰啲嘅即系选定嘅机制，去确保咧就系嗰啲符合选定准则嘅建筑地盘咧喺选取嘅过程当中咧都获得咧充分考虑同埋优先处理。另外咧亦都会系研究方法啦，确保咧可以喺建筑工程完成之前就做了个视察，同埋加快由其他部门转介个案俾劳工处的程序。1872311建筑业界有冇啲咩观察咧？可以打嚟我哋倾倾。电话旁边都请嚟劳工界的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周小松你好。 系两位议员， 系 你好， 周小松议员， 唔好意思，要你久等，真系抱歉吓。不如咧先讲讲咧，即系针对住头先审计报告咧所提出有关于即系建筑地盘啊嘅问题啊，其实你哋即系喺工会嘅层面咧，你哋观察到嘅状态咧又系点样？即系点解会有啲系超过咗两个月嘅拖欠薪金或者系欠薪先至走去劳工处嘅咧？系啲工人佢哋谂住即系等多一阵啦，定系啲咩原因咧？ 其实都有呢啲因素嘅，其实真係有好多拖咗一个月个零两个月都会有嘅。咁当然啦，就雇主可能又有啲咩手段探接佢啦，咁前日唔好去追啦。咁事实上呢，就我哋喺欠薪巡查呢度呢，我哋不断都同劳工处讲要揸紧啲啦。我哋甚至乎有啲匿名嘅投诉，我哋都建议佢去进行巡查嘅。即係有啲工友咧，佢俾佢欠住啊，未係咁長時間嘅時候，好多次都唔係咁好意思去追嘅時候咧，不如你匿名啦，匿名去報勞工處啦。咁我哋都建議勞工處咧，就算係匿名嘅投訴，你都要去追。第二個咧就係、是即係所謂建立一個黑名單嘅一啲制度啦。你要主動出擊先得㗎。你如果成日等。即系等工人自己去劳工处投诉咧，其实呢个就好难嘅。学你话就算啊，挂晒横额，佢到劳工处未必睇得到噶嘛。而且佢都未必有呢个机制。劳工视察科咧睇到个横额就会去巡查。其实系要靠劳工处自己咧去建立一套嘅，即系加强嗰个巡查嘅一个机制。 但系我想问咧，你头先讲话即系叫劳工处不如即系有啲工友叫佢去劳工处匿名投诉啦。其实根据而家嗰个机制咧，系咪劳工处对于啲匿名投诉咧，佢哋处唔处理噶？据你了解， 佢讲就会处理嘅，会处理嘅吓。咁、但系咧，系咪积极地去建立一个黑名单啊？我譬如话一啲嘅比较大嘅承建商，佢有呢啲情况嘅时候。咁日后政府工程喺嗰、那个承判政府工程嘅时候，会唔会有啲黑名单嘅制度呢？即係由劳工处去反映过去。同埋呢，劳工处呢个视察科视察咗之后呢，其实佢係要为咗如果係犯法嘅要提出检控㗎嘛。 哦，其实呢个黑名单其实对喺个建筑界都有用，因为即系坦白讲，因为好多我哋分判制度好啦，咁变咗好多公司存在噶嘛。咁其实有时定标啊，咁审议嗰啲标书嗰阵会唔会即系所谓嘅对雇员嘅待遇好唔好啊？佢有冇欠薪嘅记录？可能系都一个技术考虑因素嚟，都应该系有纳入里边一个重要嘅环节。 冇错。系，但系劳工处嘅巡查咧，其实就真系应该有个黑名单制度嘅。 嗯， 即系你对于一啲曾经犯过嘅，你要多啲招呼佢咯。 嗯， 即系呢个就讲白啲，就应该咁样。 系嗱，但系周少松，我睇到咧份审嘅报告咧，似乎亦都指出咧，就系即系劳工处去收到呢啲转介个案嘅时候咧，有阵时会迟啊。咁我想问即。据你所了解咧，呢个会唔会亦都同个别啊负责工程嗰个嘅部门啊，佢哋自己嗰个监督责任又系喺边度嘅咧？其实佢哋有冇需要去监督下嗰个承办商系咪如期地支付薪金俾啲员工咁去做呢样嘢嘅咧？ 佢有噶，佢有噶，佢咧就应该咧就佢依家入地盘嗰张平安卡咧。其实如果佢真系冇出粮咧，应该就个系统咧，大家应该会监察得到嘅。我唔明白佢点解劳工处嗰边咧收唔，即系可能同各个部门之间咧就冇一个沟通。其实咧呢啲部门咧收到呢啲欠薪嘅资料咧，其实就应该系揾劳工处去进行一个巡查，巡查咗之后佢先至可以对佢作出检控，先至会有一个阻吓力噶嘛。 嗯，但系问题而家开始乎就系、是、个工人。有冇收到糧，或者雇主有冇欠佢任何嘅一啲嘅薪金嚇，係一津貼都好啦。其實真係又好似冇一個機制直接反映到一個中央系統嘅喎。 係咪啊？ 係啊，係啊。咁呢個就當然要靠工人去提出去投訴啦。 係啦，其實最緊要嘅工人佢覺得有人欠佢薪，佢唔出聲唔正式投訴咧，其實就無從得知嘅。 係呢個就難嘅。如果佢欠薪，佢工人自己唔出聲就難嘅。 嗯，咁啊，呢个当然要工人佢哋自己出声啦。咁但系譬如劳工处佢哋就话啦，即系佢哋个劳工视察科咧系会收集一啲即系怀疑拖欠薪金咧嘅情报噶嘛。其实你知唔知道咧？即系一般嚟讲，佢哋系点样去收集呢啲嘅情报，从而制定一份嘅即系选定准则嘅名单，去到做一啲预先嘅视察嘅咧？其实呢度可以点样改善？ 佢劳工处同我哋以前同我哋工会讲咧，就成日叫我哋工会要有收到呢啲情况，就同佢哋讲啦。哪怕系匿名投诉，你话俾我听边个地盘成日欠薪，咁佢哋咧就会加强巡查。其实佢讲系咁讲嘅，不过我都睇到个审计报告咧，都觉得都即系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咧？其实就可能个工作冇做得更加好一啲咯。 哦，咁似乎就系劳工处以往咧就拜托咁多嘅一啲嘅工会啦，或者一啲嘅 都有嘅， 系啊，收集啲信息。但系问题就系佢哋自己，譬如我所知啦，佢哋会去巡查啊嘛。本来个意义就去巡查，系预早去收集信息，睇下发掘问题。咁其实你所理解咧， 不过你巡查 佢巡查到啲乜嘢咧？有冇能力或者成日效果上系咪攞到信息翻嚟咧？ 系如果巡查咧，就其实系睇得到嘅。问题就系你依家咁多个地盘、咁多公司喺度，你点会巡查到咁多咧？其实系即系嗰个情所谓信息嘅收集。你点样去当完啲俾人欠薪嘅工友，能够主动向劳工处去申报、去投诉？呢、这个先是最重要，你先至可以有限嘅巡查力量，先至可以去到巡查到嗰啲真系欠薪嘅公司啊嘛。如果唔系嘅，你去十间，可能八间都正常嘅，咁你咪嘥咗啲人力咯。 另外周少松喺个审计报告入边亦都指出咧，有一啲嘅个案咧，劳工处去巡查嘅时候，其实人哋都做晒嘢咯。咁你即系个地盘都已经 完工 咗啦，都揾唔到个建筑工人咯，咁样。咁但系譬如即系据你所了解咧，劳工处佢哋可唔可以大概掌握到咧啲地盘嘅一啲嘅进度啊？因为当然即系地盘嗰个进度就梗系会有阵时快，有阵时慢啦。咁但系应该大概都有个规划喺度啊嘛。 劳工处有一定困难嘅，佢要掌握个地盘几时完工咧？这个可能又系真系有一定困难嘅，平心而论。但系佢劳工处回应所讲种情况咧，我觉得都系有机会嘅，即系佢个嗰啲雇员咧就唔系即刻 欠薪就即刻去投訴，可能到佢投訴完之後咧，就會個已經完工啦，個地盤、 嗯、 都可能會有出現呢啲情況嘅。 咁都係嘅，希望鼓勵啲僱員啦，真係受到呢啲嘅情接觸到啲情況啊，收唔到糧，早啲出聲啦。咁其實另外會唔會勞工處都可以主動同呢個建築業議會咧，做一啲嘅機制上嘅一啲嘅配合咧？谂啲方法出嚟， 或者同其他嘅即系公务嘅部门去做一个即系好啲嘅沟通啦。 嗯， 系。另外，周少松我都想问埋，就系有关于破欠基金咧处理得慢嗰个问题啊，即系佢话十个星期可以发放到个特惠款项，咁但系审计报告就话，即系都唔系都要有啲个案都要好多个月啦。咁其中一个似乎比较主要嘅原因咧，就系要收齐文件咧先至做嘢嗰一个嘅问题。你觉得呢度可以点样去改善呢？ 其实破欠基金嘅即系拖得慢咧。我哋又反映咗好多年噶啦，我自己嘅理解咧，佢就有三座大山。第一个咧就系、是、佢自己基金嘅行政，基金管理人嘅行政工作，你能唔能够做得快、做得准、做得好？第二个咧就系、是、劳资审裁处，劳资审裁处好多时咧，基金要求要劳资审裁处判咗个完咗个判决之后，翻翻嚟先至会垫资款项俾你。咁呢個第二個勞資審裁處嘅過程、太過漫長。第三個咧就是、法援處，因為啲工人咧要去法援處攞到個法律援助，跟住去啟動一個清盤嘅程序，即係啟動一個清盤嘅程序。但係申請法援嘅過程咧，亦都係需要時間嘅、 嗯。 所以呢三個加埋咧，就令到成個過程咧就往往就超過一年噶啦。 嗯， 唔超过一年已经算快噶啦。当然啦，呢、這个咧，我自己睇咧，就有一啲咧系法定要求嘅程序，譬如话佢一定要破产，一定要启动到个破产程序。呢一个咧，可能劳工处嘅行政上冇办法改变嘅。但系另外一个咧，喺劳资审裁处点解一定要劳资审裁处去判决咗，判咗有个判令，你先肯俾钱咧？呢、這个就唔系法定要求嚟嘅。 系。咁、所以 因为系基金管理人，所谓为咗去保障基金嘅利益，所以工人自己讲嘅，你再有证据，佢都唔信、一定要劳资审裁处去做一个判决。甚至乎啊，以前我自己都跟过有啲个案咧，劳资审裁处判咗个判决，基金管理人都唔信，都唔肯断资个款项。其实佢当时咧，其实就系为咗所谓保障基金嘅利益。 所以那裡其實有幾層的關節位呢是需要配合咯，就不只是即係勞工處的問題。不過周少松呢個傾涉及到一些結構的問題，或者有機會呢再跟你去詳細探討、多謝曬你周少松議員，跟住我哋有尹先生，尹先生你好。 你好。 係有咩睇法？ 其實講緊就話欠薪的問題。 係。 本身我都是判頭。 係。 咁樣其實最主要的嘢大判。成日是用啲無理嘅理由去扣個判頭錢，因為佢大判接嘅標翻嚟唔夠價，引致到佢判俾個判頭好，你夠價都好啦。佢用好多方法，千方百計去扣你，扣到你冇糧出，咁就跟住唔出糧。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就話勞工處佢有落嚟去巡視地盤都好，佢用佢哋大判嘅角度，我揾人出嚟應付咗勞工處，有糧出啦。实际去到工人嗰度系冇粮出嘅。第三就话我哋做判头都好啦，同佢哋去拗粮，去叫佢出粮，根本其实永远都系嗰个问题，就话佢唔够价翻嚟。就夾硬去判嚟做， 系、明白，即系其实咧都同成个建筑行业嘅分判制度咧系相关嘅。多谢晒尹生，系有机会咧真系都要再仔细探讨下，即系建筑行业嘅分判制度啦。跟住我哋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荃湾海城路因为爆水管，海城路介乎大涌道至到柴湾角街一段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私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近隧道口开始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的车龙排到春园街，今而家坚尼地道和司徒拔道皇后大道东亦都是车多。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中间价平均值计算，恒生指数收市报20276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是1057亿5000几万。部分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339.8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70.1升1.36，盈富基金20.38升3.2，美团148.9升1蚊，阿里巴巴88.25升3.7，京东集团229.6升9.8，建设银行5.6升1.2，南方恒生科技4蚊升7仙，友邦保险77.9升1.4，招商银行46.95升2.55。五大升幅股份：希美资源、卓航控股、海纳智能、建星物流中国、太阳娱乐集团。五大跌幅股份：中国农业生态股权、瑞远智控、江西银行、蔡信传媒、斯摩尔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846，日元130.33，瑞士法郎0.973，加元1.285，人民币6.613，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51，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港金报17620元，比上日收市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88.6美元。卖出价1889.43美元，港汇指数98.9升0.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荃湾海城路啦。由于爆水管啦，海城路介乎柴湾角街至到海角街呢一段咧，而家全线封闭咗噶。重复一次啦，就喺荃湾海城路，因为爆水管啦。咁最新嘅封路安排啦，就系介乎柴湾角街至到海角街呢一段嘅海城路全线封闭。揸车朋友经过嘅时候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就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的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上去私隧就比较车多一些，龙尾近天马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收费广场因为曾经有坏车，所以现在私隧的沙田入口比较多车一些，车龙消散紧的了。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挤塞龙尾金钟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挤塞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这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定富街，另外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这一段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车龙排到去油站，反方向去观塘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行车缓慢。

嘅非本地培训嘅医生啊，嚟香港咧做五年嘢之后咧就可以免试注册嘅。咁其实政府系需要公布一份咧认可院校嘅名单嘅。咁琴日咧就公布咗第一批啦，总共咧系有27间嘅院校嘅。嗱，如果咧即系睇翻嗰27间嘅院校咧，主要就系即系嚟自英美系比较多啦。咁当中咧美国嘅院校咧就占咗15间，英国咧就有6间。咁至于你嚟住亚洲区嘅咧，就只系有咧新加坡国立大学啫吓。咁有一啲嘅人士就问。咦，咁啊，话我冇内地嘅院校喎，咁啊，立法会议员呢，来自医疗卫生界嘅林哲源呢，就直言呢，就话即係见唔到啲内地院校呢，就感到失望。咁佢亦都话即係譬如北大啊、清华呢啲院校呢，都系名列前茅嘅。咁 係喎，佢话仲有复旦添。 係啦。 喔，其实亚洲个学校都少啦，得新加坡。一间啫， 系啦，嗱，咁不过咧，其实都要即系留意啦。呢一个系第一份嘅名单啦。咁其实即系特别注册委员会咧，亦都系做紧其他嘅课程嘅评审工作啊，亦都争取咧会喺6月之内咧公布第二批名单。咁佢哋预计咧今年之内咧就可以公布晒全份嘅名单啦。咁全份名单大概有几多间院校咧？就应该系大概有即系100间嘅院校嘅。嗱，何巨业由第一份名单咧，亦都令人即系会系关注到啦，到底嗰个选出准则咧系啲乜嘢啦？咁其实之前咧呢个特别注册委员会嘅负责嘅人员咧都有讲过嘅，譬如邓慧琼教授啦，咁佢亦都讲过咧，其中一个嘅考虑咧就系、是都會係考慮翻，即係嗰個院校嘅水平啊，同埋知名度啦，係要同港大同埋中大醫學院咧係相若嘅咁樣。咁課程內容要大致相同，亦都會參考咧各個國際嘅排名嘅。咁其實如果睇翻咧，喺兩個比較主要嘅海外嘅一啲大學學科嘅排名啦，如果喺 QS 嚟講咧，中文大學咧就係排名29，香港大學排名40，而喺另外嘅一個即係國際嘅排名榜咧，咁其實中文大學都係排名49，而香港大學咧就係排名30。咁 少少調轉喎。 係啦，咁但係我哋如果睇翻咧呢一份嘅名單咧，其實大概咧佢嗰個嘅排名咧，由即係排世界嘅首一二位咧，係去到排呢、這個即係大概係即係57咧，都有在內嘅。 仲有一個格拉斯哥大學喺個。THE 嗰個排名去86，咁其實都幾闊嘅喎。 是啊，吓咁究竟啊系考虑啲乜嘢嘅情况之下去制定呢份嘅名单咧？嗱，电话号码18723一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因为即系制定咗呢份名单之后咧，就系、是、意味一啲，譬如佢可能系香港人嘅，本身佢系香港嘅永久居民，咁但系佢就唔喺香港嘅院校嗰度。畢業，但係佢又可以咧，即係翻嚟咧，經過呢個嘅制度嚇，佢都可以咧喺香港到香港咧考取相關嘅即係資歷嘅咁樣。咁另外一個就係、是、譬如如果佢係即係非香港永久居民啦，但係亦都係持有咧即係醫專頒授或者承認嘅專科資歷咧，只要咧係獲得公營嘅醫療機構認可啦，咁佢就可以獲得聘請，亦都可以申請成為一個特別註冊醫生。而佢攞到個專科資歷之後咧，喺公營機構咧工作至少5年，如果雇主認為佢滿意同稱職咧，就唔需要通過咧本地嘅執業嘅資格試咧，就可以喺本地咧正式註冊噶啦。18731，大家有啲乜嘢嘅即係睇法咧？可唔可以吸引到喺海外讀書嘅香港人嘅仔女，即係翻嚟香港執業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特別註冊委員會成員陳永佳，陳永佳你好。 大家好， 你好，陈永佳，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即系简介一下，其实你哋去考虑呢一份名单嘅时候咧，大概嗰个准则会系点样嘅咧？即系譬如而家讲话，譬如国际嗰个排名表，咁嗰个系咪一个主要嘅一个考虑部分咧？ 其实正话陈燕平都讲得好清楚噶啦。咁排名表就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睇一睇佢嗰个课程内容，同埋啲实习安排会唔会同香港中文大学或者香港大学嚟讲咧，那个课程系相若嘅，呢、這个先最重要的一样嘢。咁排名系其中一个可以考虑，相对地比较唔系咁重要嘅嘢嚟嘅。不过大家听到以为有27间就以为冇噶啦，咁就我谂系一个即系。正如你所講啦，陸續有嚟噶嘛。咁其實我哋個委員會就好勤力嘅，咁就每次都因為咧學術評審局會幫我做咗個簡單嘅一個咁嘅評估，就度曬啲課程內容組成啊咁樣，咁就先再俾我睇，咁我哋會睇。咁所以每次嚟講咧，每一沓嘢嚟咧，我哋都要睇到清楚，因為佢好清楚噶，每一個科目啊點樣。中头啊，啲内容点样都做个评比嘅，所以系要比较即系慢慢详细都要做啦咁样。咁所以就今次就因为即系唔好等住话做晒先出咧，咁所以就出住一部分先系咁解嘅啫。 我想问下陈明佳啊，系啊，麻烦你，我都想了解一下咧，就其实你哋会而家目标就话有100啦，咁希望真系有100啦。咁其实整体你哋考虑过几多嘅学校嗰啲课程咧？即系摆入去你哋嗰个筛选嘅范围里边有几多？有几多个学校到呢？ 其实咧，因为而家陆续做紧嘅，所以咧就每一分每一日嘅数字都会唔同嘅。 嗯，会去到咩程度呢？会唔会有可以咁讲有想唔想到200-300个咁嘅课程呢？有冇咁样大嘅数量嘅？ 我 exactly 我都唔記得啦，因為真係好多，但係而家陸續我係做緊嘅，都做緊，差唔多佢哋每次 send 呢啲嚟，我又去睇，咁而因為點解咧？我就唔想用電腦去睇，我就要慢慢。入咗出嚟，所以咧就啲快腦啫。因為點解一個黑色嗰啲 box file 咧，只可以裝到4個 case， 好大沓嘅。咁所以我哋都陸續，我自己就陸續要喺度做。咁至於亦都等學術評審局睇咗大部分啲嘢，即係將佢做咗評比之後 send 過嚟俾我哋，我哋再睇，係咁。所以陸續做緊嘅，所以係一個比較即係多量工作嘅一個咁嘅合作嚟嘅。 但陈永佳人即或者都想请教啦，譬如第一步咧系点样圈嗰个范围出嚟嘅咧？会系真系根据佢嗰个嘅排名就圈咗一扎嘅范围，然之后先至再睇入边细嘅课程内容啊，定系会点样噶？ 咁其实就唔系即系咁样嘅，排名即系其中一个考虑嘅因素啫。咁就会睇下全世界边啲医学院入边系有啲类似咁嘅嘢，然后再做。咁其实要做嘅嘢系好多嘅，唔系净系咁，唔系净系单用排名呢个咁嘅方法嚟处理嘅。 咁但系譬如话考虑嗰个课程内容大致相同咧，会系点样去到做嗰个嘅比较啊？即系嗰个会系依赖住学院俾你哋嘅资料啊，定系点样噶？ 第一，學術評審局就先會喺個網站上面咧，就攞啲資料。咁如果再唔清楚就再問翻學校攞翻嚟，咁就逐個要評比嘅。所以係一個比較繁瑣同埋繁複嘅工作嚟嘅。 咁然之後就對比翻香港兩間醫學院嗰個課程嘅內容， 啲時間同埋課程內容，同埋個實習安排上面點樣樣，即係咪 comparable， 即係可以評比得到咧？咁解嘅。 另外就是教学语言那里呢，英语会不会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呢？ 其中的考虑就是会用英语啦。 是这个是一个考虑啦。另外也都有些人会问第一批的名单呢好像美国的院校占得比较多。 请大家不要这样误解了，因为为什么我陆续来做要慢慢做紧的。即是你不可以只用第一批的嘢出嚟就話，即係代表有任何嘢，嗰度冇乜代表性嘅，因為點解咧？其他嘢陸續有嚟嘅啦，一路都做緊，因為全世界的院校都會考慮嘅。 內地院校係咪都係一個考慮之列咧？ 我唔想咁答你，只要睇咧嗰啲課程嘅內容，我評比呢個最緊要嘅嘢嚟。 咁可唔可以咁講？都會將佢擺入呢個篩選或者對比嘅範圍裏邊咧？ 我哋等於我只係第一樣答你咧，就係喺評選時候咧，第一就好似鄧教授所講，其中一個排名係其中一個考慮啦。咁然後再睇一睇，最緊要睇個課程內容啦，嗰個時間啦，即係每科所花時間係咪同我哋醫學院。香港兩間醫學院的時間和內容評比是最重要的一個其中一個條件來的，最重要的其中一個元素來的。 我想問，即係你哋而家都陸續在做緊啦，咁 估計即係要做曬全份嘅完整名單，要幾時先至可以處理到啊？你估計？ 我真係唔敢答你，因為咧。其實一個好艱巨工程嚟，咁其實咧就學術評審局咧已經幫佢好密落緊，都做緊，咁都俾我哋睇咧，咁啊希望進度如理想啦咁樣。譬如舉例啦，因為過去咁 COVID 嚟講都未必能夠開會，咁我哋要用透過嗰個網絡咁成啦，咁都係一個比較即係要花時間嘅嘢啦。咁要俾大家知道咯。 係明白。我想問下，即係都要時間嘅呢、這個，希望呢個過程都未必係或一定有一個一刀切嘅時間表嘅，一路可能延續落去都可能會出現㗎，會唔會咧？ 我只係想俾大家知道咧，委員會咧係好勤力。 是 一整一大扎嘢嘅时候咧，咁就要慢慢睇，慢慢睇。今日咧就佢问我哋意见啊，点食，咁啊有意见就俾我嘅。 哦， 所以系一个即系来来回回嘅一个咁嘅过程咯。 咁会唔会其实喺阶段性都可以接受一啲咁嘅所谓安排啊？譬如已经确定咗某一啲嘅院校啦，咁其实就可以启动呢个所谓嘅呢个方案啦，可以俾佢申请入嚟香港做嘢啊，跟住又接受一个呢个五年嘅。培訓時間啦，咁會唔會係其實唔需要等曬嗰啲嘅名單出嚟咧？ 我諗大家係搞錯咗一件事，呢個委員會負責制定個名單，再交俾立法局去處理嘅。 嗯，咁就要等個名單完備咗先可以啟動。 唔係一定，你見到只係公布咗27间，就已經希望交咗俾立法局睇住先噶啦嘛。 係，咁就其實如果佢接受咗，就可以開始啟動呢個過程噶啦喎。 咁佢立法通過咗，咪接受咯。 哦，好啊，好啊。 系嗱，陳永佳，我想問咧，即系根據喺個機制上面咧，如果係定咗，譬如果100间之後咧，係唔係嗰100间會唔會有一個叫落榜嘅機制啊？即系 咩機制？ 即係適時地去到審視佢究竟係咪仲可以即系應該係個水準係咪應該位列名單之內？即係會唔會咁樣噶？ 嗱呢樣嘢我哋冇討論過，因為點解咧就好清楚地就即係立法會叫我哋做嘅時候，就希望我哋整個名單出嚟，咁所以委員會就盡力去做緊呢個名單啦，係咁解啫。 是哈，咁你哋头先听你嘅形容咧，似乎你哋成个审核嘅工作都几艰巨嘅，即系都要睇好 多 资料咁样， 即系好多嘢做噶， 系 要好勤力添而且。 所以辛苦晒，真系好辛苦。 唔系咁讲，不过即系当你问你嘅时候，以为好似有啲即系偏咗某个国家件事，就唔系咁样嘅。 但喺个比重上面咧，即系正如你头先都有讲过，即系几次啦。最重要一个考虑，课程内容系咪应该占咗你哋去做取舍嘅时候一个 大 嘅 最 大 百 分 比咧？最大比率嚟嘅，最大比率嚟嘅。课程内容嘅两实习安排系最大比率嚟嘅。 系呢个系即系你哋嗰个考虑点系点解咧？即系譬如有啲人会问，亦都系翻个老问题啦吓，点解我唔系净系以佢个知名度嘅排名咧，而系课程内容同埋实习嗰个系最重要咧？其实你哋个考量系点样嘅？ 嗱，呢个等于开始委员会开始成立嘅时候咧，我谂邓教授都讲到清楚啦。嗰、那个知名度排名即系其中一个参考，但系最重要就系。等于我所讲咧，系同香港中文大学同埋香港大学个课程内容去评比，咁作为一个基础去评比嘅，呢个先最重要嘅嘢嚟。 吓，即系考虑到一个相同水准嘅问题。 最终课程内容，因为请大家留意住咧，我而家系招聘嗰啲医生，个医生翻嚟究竟佢嗰个所受教育程度系咪同我有得比咧？呢、這个先最重要啊嘛。 好，多谢你啊，陈永佳，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多谢你吓，拜拜吓。陈永佳咧系特别注册委员会嘅成员嚟嘅，咁何桂业，其实呢一个嘅制度咧，即系翻到去最终咧，系咪可以吸引到一啲喺海外读医嘅港人嘅子弟，即系翻到嚟咧？ 其实咧就我觉得起码开咗个门，一定系会多咗个门口啦，亦都机会多咗。我相信多少都有嘅直觉上，不过问题咧就系、是。喺个过程里边，唔知道我哋有冇啲数字咧？譬如我哋所接受嘅一啲嘅院校嘅科目或者嗰啲院校咧，其实佢有几多个香港嘅读学生喺度读过或者接受过呢啲嘅毕咗业啦？咁呢啲咧起码有基础嘅所谓供应嘅可能性啊嘛。即系呢啲数字，如果我哋有多啲掌握咧，咁可能我哋就可以主动啲去可唔可以接触佢、吸引佢。 而從而令到我這個方案呢可以有成功的機會。那我覺得這個位置呢似乎要可以做功夫。 不過究竟他們會不會回來執業可能都有很多考量點的， 當然 例如家庭的因素啦， 是對將來自己的打算很多東西。那我想重要的就是說他對服務香港的種心態，如果我們令到他們即是認識多一點，還有即是啟動到他服務香港的心態，那我成功機會大一點。 不過我都補充一下，其實這些非本地培訓醫生呢可以經過三個途徑就申請特別註冊來香港的。譬如剛才講到即香港人他在海外讀醫，這個是一批，即是如果他的醫生本身是香港永久居民的，由認可的非本地院校畢業和已經在當地註冊的，這個是第一個途徑。第二個就是如果他不是香港的永久居民，但他就持有醫專頒授或者是承認的專科資歷，只要他獲得一些都是可以得的，只要他們獲得一些公營的醫療機構認可就可以申請一個特別註冊，攞得個專科資歷之後咧，喺公營機構咧工作至少五年。如果佢僱主認為佢滿意同稱職咧，就唔需要經過本地嘅執業試咧，都可以係本地正式嘅執業。另外就係一啲嘅港人嘅醫生喺認可院校畢業，但係未實習咧，就可以翻嚟咧係考。 加快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包括重型武器。議案獲得執政聯盟內三個政黨嘅支持，以586票贊成、100票反對同7票棄權獲得通過。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及炎热，下周初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气温较低。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这边收费广场比较多车的。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西天桥去上环方向近住林士街那段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这一段呢多车的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另外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缓慢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油站。反方向去观塘了，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行车缓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太平道胜利道这一段比较挤塞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这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挤塞，龙尾去到小榄。提一提大家，荃湾的海盛路因为爆水管，海盛路介乎柴湾角街至到海角街这一段全线封闭了的。经过的话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甜嘢的话可以揀水果，又或者是用水果为主要材料的甜品，这样就好味又健康。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如果我哋生意永远系斗平咧，那个回力枪系打翻自己嘅，品质先至系一个永远嘅永恒嘅光环嚟嘅。 五一劳动节，由打工仔到印刷王国，佢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史立德博士。 打工仔咧，加油！定下一个目标，今年嘅指标系乜嘢？特首又定下个目标，好似我哋当年嘅十年建屋计划。咁啊，十年有冇十年嘅经济计划啊？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跡。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陳燕平、何巨業。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先有一则咧嘅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黄大仙彩虹村紫微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大坑丽德村丽杰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何桂業啊，即係有一位嘅電視嘅演員啦，曾江啦，咁我相信就即係大家好熟悉啊，即係縱橫咗影壇好多年啦，拍過無數嘅電視劇啊，同埋電影啦，咁就都深入民心嘅好多角色都。咁但係呢，尋日呢，佢就被發覺呢係倒閉於一間嘅指定檢疫酒店嘅房間入面，終年呢係87歲嘅。 係好可惜。 係啦，其實呢佢就係星期一呢就翻嚟香港嘅吓，咁佢翻嚟香港咧就入住咗尖沙咀嘅九龙酒店咧就隔离检疫啦。咁当然即系喺检疫酒店入边咧，佢就系自己一个人嘅咁样。咁然之后喺寻日嘅晏昼12:00啦，咁警方咧就接获酒店职员嘅报告啦，就话一名87岁嘅男住客咧昏迷喺房间入边。咁救护员咧接报到场咧就证实咗咧个事主咧系明显死亡啦。嗱，根据咧系即系曾江啊，佢嘅女咧，佢哋所讲啦，就话佢系有一啲嘅长期病嘅，吓、即系血压高啊、老人病啊咁样。咁佢话即系都系即系呢啲咁样嘅正常嘅老人病啦。咁而佢入住呢、這个检疫酒店期间咧，根据佢嘅亲友透露咧，就前晚。就曾經咧係即係星期前晚，即係星期二啦嚇，就曾經咧係打電話俾個女咧，就話心口痛，咁個女婿咧係有送藥咧去到酒店，係要求咧個職員咧係代為送到房間嘅。咁所以即係今次嘅事件咧，亦都引致到有一啲老人科嘅專科醫生咧，就話即係檢疫嘅時候，其實可唔可以更加即係人性化咧？譬如會唔會係可以？有親友陪同，甚至係居家檢疫咧，咁樣 其實係噶，有陣時啲長者啦，亦都有啲或者甚至乎啲長期病患嘅長者，其實需要一啲有時你檢疫啦，有一啲環境就比較即係可能咁局促啲，有啲心理因素影響咗啊，咁會唔會對身體又構成啲問題咧？所以有人陪伴，又稍微適當嘅照顧，可能對佢嚟講係有需要嘅。 这个呢都涉及到一些即是需要人照顾的人士的检疫安排啦。咁、嗯、其实无论他们在酒店检疫也好啦，或者之前呢有一些的人士他们需要送去一些叫做指定的隔离设施啊，去到做检疫的时候呢，有一些的长者可能都曾经表达有一些的忧虑的。咁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其实点睇我哋呢一啲年长的人士或者需要照顾的人士，他们那个检疫点样可以再做得好啲咧？咁又或者即系大家点睇而家嘅一啲嘅检疫安排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咧，同我哋倾倾嘅。嗱，今日咧晏昼啊，卫生防护中心同埋医管局个记者会上面咧，亦都有唔少传媒咧系关注到即系呢一个嘅个案啦。其实个侧重点咧，都主要系摆喺咧就系、是、长者佢哋独自检疫嘅时候咧嘅一啲嘅安全问题嘅。嗱，咁根据咧就系、是、卫生防护中心。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指出咧，就系话头先咪讲过嘅，佢嘅亲友咧曾经去送药嘅。嗱，根据咧闭路电视记录啦，张竹君就话咧系喺星期二嘅夜晚啦，佢嘅家人咧曾经系将一包药物咧就送到酒店。咁其实咧个酒店员工咧当晚咧冇几耐咧已经系送咗药咧俾嗰位嘅人士噶啦。咁其实佢哋系佢哋话即系酒店咧就喺八点几嘅时候就收到。佢打电话去个酒店度询问啦，咁夜晚九点前咧已经喺房门内咧取得药物，哦、即系话都即系都喺好短时间之内，系啦，好短嘅时间之内咧就可以攞到药物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啲人关注就系话，咁究竟譬如而家送药去俾嗰啲嘅检疫人士嘅时候，开唔开门送俾佢，系咪要问过卫生署先至得噶？咁样吓，咁根据张竹君就话咧，其实酒店咧应该系以常理咧考虑受检人士提出嘅要求咧系咪合理嘅、嗯，就唔需要咧每件事咧都要问官方嘅。 咁又冇咁細節嘅限制嘅係咪？平時你有需要都擺喺房門口，我哋都可能見到佢開門㗎啦。 係啦，嗱，另外一樣嘢咧，亦都要提到嘅就係，如果返工人士咧係需要有特別照顧咧，其實係可以安排非同行嘅照顧者咧一齊入住酒店嘅。其實咧網上咧都可以好容易揾到嗰一份嘅即係申請表格。 但係咪咁多人知道有呢個安排咧？ 係啦，嗱，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嗱，其實根據佢嗰份表格。佢就要你剔咗咧，究竟系一个即系成年人啦，定系一个即系叫做未成年人士系啦。咁然之后咧就要填翻相关嘅资料啦。咁就需要咧系受检人士就要喺抵港之前系要向卫生署提交理由。同埋申請嘅，咁佢哋咧就要將個填妥嘅申請表格咧電郵到去衛生署嗰度啦，咁就已經咧係可以啦。個表格咧其實分咗兩部分，第一部分咧就係檢疫人士嘅資料，咁嗰啲抵港人士就要填寫基本嘅個人資料啦，填埋個航班嘅編號啦，預計到達嘅日期啊、時間啊、檢疫地點啊、檢疫開始啊同埋完成日期等等。第二部分咧就係照顧者嘅資料，就係一啲基本嘅個人資料嚇咁樣。咁头先我哋讲到就係话佢係即係需要呢是抵港之前呢可以喺抵港之前申请啦。咁、但係呢其实呢抵港人士呢亦都可以喺抵港之后攞到个强制检疫令之后係可以呢致电去检疫令上面嘅24小时热线呢提出申请呢都会得㗎喎。 即係总之未入去嗰、那个隔离设施之前或者检疫设施之前提出呢个申请都还可以。 系啦，嗱，咁卫生署咧就只系会批准咧一位嘅照顾者陪同，而个受检人士同嗰个嘅照顾者咧系需要同时喺同一间嘅酒店嘅房间入边咧进行检疫，直到个检疫期系完结嘅，期间咧就唔可以离开酒店同埋更换嗰个照顾者嘅。 咁呢个其实都系有一个安排，系协助啲人士去照顾一啲有需要嘅亲友啦，或者长者，或者系啲年幼嘅儿童嘅。咁呢个其实我都知嘅，因为点解我都有个朋友，佢都有个女，佢亦都系喺外地翻嚟，亦都佢需要人照顾嘅，所以亦都安排咗人同佢一齐去入住呢个隔离酒店。咁问题唔系必好多人清楚啦。咁同埋嗰个理由系点样先可以审批到咧？ 嗯，就住相关的一啲嘅资料咧，我哋都有向卫生署查询嘅，不过就暂时未有回复啦。咁啊，1872311，即系或者咁样问啦，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你哋知唔知系可以提出一个咁样嘅申请嘅咧？吓，即系知唔知系一件事啦。咁另外就系佢用啲乜嘢嘅准则去到审批咧，又系另一回事嘅。咁但系针对住即系呢啲需要照顾嘅人士，特别系长者，佢哋检疫期间。有啲咩方法係可以更加照顧到佢哋嘅需要呢？電話號碼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咧香港老年學會嘅會長、老人科專科醫生咧梁萬福。梁萬福你好。 系，大家好， 系梁医生你好。 梁医生啊，即系有啲长者咧，可能都少不免咧会有一啲即系身体嘅唔同嘅毛病啦。其实咧，你会建议或者你会觉得咧，究竟喺点样嘅情况之下，啲长者应该要考量系咪要有人陪同佢一齐喺个房间入边进行检疫咧？ 但其实头先你哋咁嘅讨论里边咧，其实一啲较为明显嘅困难嘅。人士呢其实佢哋应该都应用咗嗰个申请嘅，因为譬如话系明显地佢唔可以一个人生活嘅，唔可以一个人居住嘅话，无论系成年人即系长者或者幼儿呢，其实应该呢佢哋一定会即系搵咗㗎啦。其实我咁即系冇可能一个人生活嗰啲呢，你老人家咁即系佢要行路都行唔到，咁一定有嘅。即系呢个其实都会排除咗个问题。咁多人喺呢一个所谓申请里面呢，更加好咧，就係我哋點再用家友善，即係話呢個私信咧，其實即係有噶嘛。你申請咗係檢疫酒店，有個申請程序，呢啲咁嘅配套係咪可以即時傳？係經過酒店俾翻嗰個用家，個用家嘅家人可以知道啊，原來有咁嘅條件，即係佢係嗰啲所謂即係唔係好明顯嗰啲。即係嗰啲所謂 borderline， 即係爭少少又得又唔得之間嗰啲咧，其實呢個係主動，我諗即係你要主動去話俾人聽，你可以嘅，呢個係都可以寬鬆地去做。咁我呢個咧第一個喺個政策裏面係即係去做咧，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 嗯。是即是这个就要主动去到宣传啦。咁如果按你咁讲呢，即是那个即是俾人知道嘅责任呢，应该就唔单止淨係喺政府当局喎。其实相关嘅检疫酒店，你觉得其实佢哋如果比较好嘅做法，都应该佢哋都要承担返呢个资讯发放嘅角色喎，系咪？ 对呀，啱啊，我觉得提醒返嗰啲用家，其实如果你觉得有问题，你咪去申请囉。点去即係去。去即係 facility 呢個 process， 即係話我點令到呢樣嘢容易啲嚇、理順啲，即係唔好咁巴嚟到至搞唔掂咁。咁呢啲咧，我咁都係希望嗰個困難度可以減少。咁多人我哋聽到旅遊協會就話啊，可唔可以即係喺香港出去外遊？咁今次咁不幸事件咧，香港外遊翻嚟就要檢疫酒店。旅遊業協議會就話。是不是回来可以家居检疫啊？咁呢啲都系一个方法去做得好啲、啊。因为大家知咧，而家去旅游嗰啲都系退休人士多啦，系咪？有几多人去旅游系有份工，佢又要检疫七天，咁佢点翻工咧？系咪？咁所以而家我哋面对紧，即系去完旅游翻嚟嘅绝大部分都会系退休人士， 系 50-60岁以上啊，70-80岁，而家啲系整体嘅。呢类别嘅人士会多啲嘅。 嗱，咁又都理解啊。梁医生头先提嗰、那个那个观点就系、是、避免喺酒店啦，即系酒店好多时咧就可能一间房间就冇人知道嘅情况啦。咁喺家居咧就可能都起码有可能有其他家人喺度都照顾下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假如啦，都系要喺酒店先算啦。其实会唔会头先你提出个观点就系、是、譬如你订酒店要呢、這个检疫酒店嗰阵，其实喺酒店亦都可以俾到啲信息。例如你订嗰阵，你觉得你系咪可以需要人照顾啊？系有途径去申请有个照顾者同你一齐入住咁、啊。你可能喺呢个过程啊，俾多啲嘅信息佢哋，咁啊会唔会都好啲咧？咁另外又想问啦，梁医生系点睇？ 网上申请嘅时候入住之前有啲。有啲嘅即系问卷问一问咧，其实个酒店知道啊，呢个接个客系可能系87岁，佢有长期病患，咁可能佢会叮一声啊，我呢个可能不如我哋同个家人有多啲联系啊，冇药物啊， 咁呢啲咁嘅情況，我哋都需要知道嘅。其實 係嗱，我就知道咧，嗰個申請嘅過程咧，就要喺入住之前已經提交咗呢個申請啦。就算你啱啱到香港都好，你未入住個酒店之前提交申請都有還有機會。但係有陣時會唔會一個情況，可能佢覺得都冇需要，但係咧可能入住咗一兩日。以前仲耐啲添，可能十几日，而家可能七日啦。咁入住咗一日两日，发觉身体都有啲毛病，佢觉得又唔使去医院住，但系想搵人照顾。咁入住咗之后先再申请，其实喺技术上又可唔可行，或者其实咁嘅情况又都唔会唔会帮到佢有啲个别人士嘅咧？ 啊，呢个肯定嘅，即系话我哋硬性规定咧，就系即系嚟入住之前一定要做，即系我哋头先讲。呢、這個幼兒，即係14歲至16歲嗰啲，佢自己照顧唔到自己嗰啲，一啲好明顯佢係活動有困難嗰啲，又冇問題嘅。佢但係就係話嗰啲，即係邊緣啦，佢又得又唔得，又即係好似覺得自己好醒咁，又即係嗰類咁去到、嗯、啊，原來真係搞唔掂兩日都頂唔順嘅。 係 咁呢啲咧，其實我哋都應該覺得從一個所謂寬鬆個角度去考慮咧，其實就係令到即係。翻嚟香港嘅人士嘅安全同埋安心咧，我谂都系一啲个即系个政策配套里边咧，系需要做得好少少咯。 嗱，梁医生，头先你都提到一点咧，就系、是、譬如啲酒店喺提供资讯嘅时候，其实佢会唔会都首先睇咗嗰个客嘅资料，譬如佢嘅年纪啊，有冇长期病患啊，咁然之后去决定系咪应该同个家人，即系帮佢订酒店嗰个人都即系多啲沟通啊，联系啦。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你某程度上係咪即係都係建議緊喺個酒店業界嗰度咧，佢哋都需要有一啲一定嘅醫療配套咧，去處理翻而家即係唔少人入住檢疫酒店咧嘅呢個問題啊？ 嗱，其實好多旅遊嘅酒店咧，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啲個所謂即係掛單嘅呢個醫療單位嘅醫生啊，成嗰啲即係話我哋其實好多時啲旅客。有一啲嘅頭暈身興啊，有突然發燒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嗰個酒店可以揾到醫生嘅。咁所以喺呢一啲方面咧，其實可以係即係應用翻喺一啲檢疫嘅酒店裏面咧，係咪佢哋都可以揾翻佢哋嘅一啲嘅醫生去知道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做啦？咁呢個咧都係一啲方式。咁啊，翻嚟今次發生呢件事咧，其實佢有主動去話攞藥。 嗯。 咁我諗嗰個即係問題咧，都會從呢個角度考慮。 係， 如果呢個人佢如果唔係住緊檢疫酒店，佢如果唔舒服喺嗰個時刻，佢咪會去睇醫生？而家係咪佢如果住咗呢間檢疫酒店咧，佢去睇醫生有困難？ 係， 咁你從呢個角度要諗啦。其實檢疫人士點可以睇到醫生啦？即係話佢。嗱，如果嗰陣時未有病，或者佢有長期病患，發覺啊嚟到好似要氣喘啊、心悸咁，咁呢個位嘅時候，如果你屋企，你可能屋企人會帶咗去睇醫生，帶自己去睇醫生。喺檢疫酒店嗰個檢疫條例有冇令到佢有困難？ 嗯， 點解令到呢件事發生係？我不如睇醫生好過就咁，即係拍入院啦嚇。咁呢啲咧，其實就係可能會早啲預防。咁當然你話。突发性嘅猝死咧，即系随时都发生， 系 有可能发生。你点做都有可能发生， 系 啊。因为我哋都今日知道有另一个喺国内嘅医护人员喺即系走即系房间发觉都有猝死呢样嘢。 嗯， 咁呢个你话完全预防咧，系冇可能。不过我哋做好啲啦，即系话 系 有病嘅时候喺检疫期间系有得医病嘅，睇医生去。佢啲唔違反呢個法律底下，可以得到適當嘅治療。去睇翻自己醫生，定係去邊度睇醫生， 係 點幫到呢個都係重要。 咁呢個觀點又真係重要喎。似乎而家我又聽唔到譬如衛生署又好，或者醫管局也好咧，特別針對呢啲酒店嘅檢疫人士，佢如果需要睇醫生嗰陣，有啲咩特別嘅安排，甚至乎係會唔會佢有啲專門嘅診所，佢可以有啲外展醫生去幫下佢咧咁。会唔会即系而家有你以你所知有冇呢咁嘅渠道嘅？ 咁而家都有好多所谓网上诊症嘅唔同嘅机构啊、组织啊、公司都有嘅。咁即系但系就系正正就系个检疫酒店会唔会提供到啲咁嘅渠道俾嗰、那个即系住客啦、啊？咁同埋佢又真系有啲时候佢真系要亲身去睇个医生， 冇错， 都唔知嘅，即系话我哋嗰个法律个依归，同埋嗰个即系点因应嗰个患者嘅需要，或者老人家啦，咁老人家比较多慢性疾病，嗰个八十岁嘅老人家，我都基本上我哋都会调查，系有60%有唔同类型嘅慢性疾病。 系 咁，有慢性疾病嘅时候，随时有啲改变，那个改变嘅时候。佢如果主動知道個改變有少少好似唔對勁，我哋呢個位置怎點去呢？ 係 啊，即係話我哋點令到佢去睇醫生？佢係可唔可以出去急症室啊？咁呢啲咧都係我諗都係需要去關注嘅。 好多謝曬你，梁萬福醫生係一位老人專科醫生啦，亦都係香港老年學會嘅會長。18723一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有啲咩意見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有鄧先生喺度喎，鄧生你好， 你好， 係鄧生你好， 你好， 你好，我想係你好，係 鄧生係。有啲咩想傾一下？ 冇啊，因為聽開呢個話題咧，首先我諗都係曾光先生嘅離世咧，就表示惋惜，同埋對佢家人嘅問候先啦。咁第二咧，就我都睇到咧，就係、其實講緊疫情以嚟咧，老人家或者長者咧，如果有需要去被隔離嘅話咧，其實我睇政府有冇考慮到一個人性化嘅安排。我自己為例咧，我媽咪91歲。咁今年二月嘅时候咧，就因为个大厦嗰个单位咧，就要去强制撤离啊，就要去縮个弯。咁原先我媽咪就同我細佬一齊住嘅，不過啱啱嗰段時間我細佬入咗醫院，咁變咗佢就一個人自己去。咁我哋收到呢個消息之後咧，我哋就好緊張啦，因為其實一個91歲嘅老人家，其實如果佢喺自己屋企咧，勉強都可以適應嘅，因為我諗住得比較熟嘅環境咧，咁我哋都唔好。 但 係 去到一個陌生地方就係另外 一個問題啦。去到陌生嘅地方，呢、這個就係我哋最 concern 一個地方啦。咁所以咧，我太太咧就主動咧就申請咗咧，就作為個照顧者咧就陪佢竹篙灣。一齊去隔離，咁亦都真係呢個要真係可以有呢個資源去安排得到，先至可以幫得到手啦。 申唔申請到啊？ 申請到冇問題，不過就好頻臨啦，好急啦，即係即刻就要去即係執行你啊，或者要安排啊，同埋啲工作嗰度安排。咁入到竹篙灣咧，其實個環境或者個設施都唔錯嘅，亦都嗰、那個即係啲幫手嗰啲朋友咧都好照顧。 嗱，鄧生啊，唔好意思啊，因為咧就嚟新聞報道，或者你間備新聞之後咧，我哋再同你傾多陣啦，好唔好啊？講講你嗰個經驗啊，唔該你。電話號碼18723111，你有冇一啲咁樣嘅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不妨打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1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06宗核酸檢測及207宗經快速測試呈報，醫管局呈報多5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19850人染疫，9074人離世。衛生防護中心在化驗早前的確診個案時，發現多一宗帶有 Omicron BA.5 個案，是本港發現的第2宗同類個案。患者是一名40歲男子，已經接種2針復必泰疫苗，上星期六由南非經多哈抵港。再多10間學校呈報陽性個案，涉及9名學生同1名職員。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話：隨住疫情逐漸緩和，內地援港醫療隊將分批陸續返回內地。他表示非常感謝過去2個月大約400人的醫療隊協助處理嚴峻疫情，除了增加抗疫人手，亦都帶來不少寶貴經驗。兩地醫護人員有很多交流和互相學習，屬於難得的經驗。劉家憲說，目前入院病人減少，公立醫院會將部分病床轉為收治非新冠病人，但病房早前加裝的抽氣線不會改動。民主派初選案中47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當中13人獲准保釋。據高等法院前日就拒絕被告之一的范國威保釋申請所頒布的判詞，現時共11名被告打算認罪。法官杜麗冰敦促下級法院加快交付程序。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關注緊咧一啲即係可能係長者啦，或者係叫做即係未成年人士啦，咁或者一啲有特別需要嘅人士，佢哋需要係喺一個嘅檢疫嘅中心咧進行檢疫嘅時候咧，點樣可以人性化一啲，同埋咧係咪可以申請到一啲嘅即係其他嘅親友咧一齊去照顧嘅問題嘅，大家有啲咩睇法？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啦。嗱，咁剛才咧喺答半新聞之前咧，何巨業我哋就同呢位聽眾咧鄧生傾緊嘅，佢就傾緊講緊咧佢嘅媽媽91歲啊，要入住竹篙灣咧檢疫咧嗰個經驗嘅，請翻阿鄧生出嚟先。鄧生， 鄧生， 係 ，hello， 係 啦， 嗱， 鄧生啊，即係都想問一問你個經驗啊。頭先就講到咧，你媽媽91歲啦，咁就係你太太咧臨時臨急去申請咧陪佢入去竹篙灣嗰度，即係陪伴啦咁樣。咁我想问啊，其实你哋系点样情况之下知道原来可以申请去陪伴入去嘅咧吓？ 其实咧就我哋当日晏昼4:00知道要即系隔离嘅时候咧，我哋立刻即系因为啲忧虑，即系一个老人家自己一个喺入边点样生活咧，点样即系自处咧，咁我哋就即刻喺网上咧就发散晒，就啲子孙就全部就去揾资料，咁发觉。即係得嘅，咁同埋咧，我哋就打去衞生署咧，就去問。咁其實咧，當時都15、16嘅，因為咧嗰層樓已經圍封咗啊嘛。咁外人係唔可以入去啊。咁我哋就裝咗個閉路電視喺我媽屋企。咁我哋就睇到咧佢嘅情況。咁你知老人家有時候論盡啦，電話個固網電話咧收線就收得唔好，咁我哋打極都打唔到俾佢。手提電話佢又唔識攞嚟聽，咁我哋唯有咧就喺個 cam 度咧就大聲去話通知佢，叫佢唔好擔心，我哋盡量而家諗緊辦法。咁咧就衞生署嗰度咧就都嗰啲熱線咧其實轉嚟轉去大家都明㗎啦。咁我哋咧就最後咧就親自去到個樓下度咧，就同嗰度當值嘅朋友講，我哋要做呢個動作。咁我哋都唔理咁多啦。带埋行李去噶啦，咁样，咁最后咧，佢就容许我太太上楼，就帮我阿妈咧就去执行李，咁就陪住老人家咧入咗11:00入竹篙湾咁样。 有冇啲乜嘢嘅资料咧要提交做申请或者填表格先？ 其实要签个表就要即系declare 咧，即系声明咧，佢愿意入去陪佢，同埋咧系中途唔准离开或者唔准换人啊啲咁样，即系同一个隔离人士个对待一样咁样咯。 但系我想知道阿陈生喺你喺网。网上啦，佢有资料啦，系咪你喺网上提交咗个申请，跟住就现场拎埋行李去等一齐陪？ 其实网上嗰啲咧，我哋都即系当时你知个情况好急咧，其实大家都好混乱嘅，咁打啲热线电话咧就转嚟转去咧，咁我哋其实咧都唔理咁多啦，就真系亲自咧就去到现场。樓下嗰度嗰啲衞生署嗰啲朋友喺度咧，就我哋一定要同佢講講話咧，一個91歲嘅老人家唔可以單獨一個人喺隔離中心去生活咁樣 嚇。哦，所以即時就有人員同你處理好啦，俾一個答案你啦，可以咁樣做。 即係其實你哋去到你媽媽屋企樓下之前咧，你哋都唔確定咧係咪真係可以申請到入去陪佢一齊住，又或者係唔知道有冇呢個咁嘅渠道係可以陪佢一齊住添。 正確，正確。 但係你喺樓下同佢講嗰陣咧，需唔需要你具體講有啲咩原因啊？提出啲理據、資料證明啊，咁樣啊？ 其實都唔使啊，你91歲都你自己上樓睇都見到啦，都唔需要證明啲咩嘢。咁好明顯，佢一個即係如果我細佬喺度咧，佢陪佢入去咧，我覺得都我哋就唔使咁頻臨啦。 係，明白。 但正正因為我相信其實社區裏邊咧，亦都有唔少獨居嘅長者。如果佢真係嗰層樓或者個單位係被圍封，要去送佢隔離嘅話咧，其實咧正話你哋提到人性化嘅安排，我唔知道政府點樣去考慮呢一類。即係喺社區裏面嘅獨居長者，如果佢真係有需要被隔離嘅時候咧，係點樣去處理佢哋嘅日常生活？我想講多個例子或者一個經驗就係、是，佢住咗竹篙灣3日之後，竹篙灣係被徵用成為一個社區隔離設施，所以就搬咗佢哋一間隔離酒店。我哋當時仲以為哇好啦，去酒店啦，即係應該個環境會好啲。但係誰不知入到房， 個酒店第一，大家知道嗰啲酒店咧，其實可能就係即係細到咧不得了。嗰啲設施咧，連一張坐得人嘅凳都冇嘅。個老人家係要坐喺床上面。不過問題嚟啦，嗰張床係三尺高嘅。 係。 哦，即係佢嘅上去都有啲問題啊。 上落床都有問題，同埋我哋亦都非常擔心就係，即係你知老人家有時夜晚要起身去廁所咁樣，咁點樣安知照顧到個安全呢咁樣，咁呢度其實係即係亦都係呢個問題啦。被徵用作為隔離酒店嘅設施，係咪真係適合一啲長者去生活或者居住呢？其實我覺得呢度呢，政府有關嘅部門係應該要去睇。同埋要檢討呢樣嘢， 好清晰。喂，多謝曬鄧生，好詳細講咗你嘅經歷，多謝曬，唔該你嚇。咁啊， 呢個好好嘅啟發喎。 係啊，咁同埋鄧生最尾提嗰點咧，我諗可能大家都真係冇遺意嘅。譬如你訂酒店，你係一個咁大年紀嘅長者嘅時候啊，咁係咪酒店都會話埋俾你聽， 適唔適合佢咧？ 係啦，即係嗰個牀嘅高度啊，等等咁樣咧嚇。 同埋真係長者真係未必適合一個好狹窄空間。即係喺呢個檢疫過程裏邊，即係可能都有意外嘅風險仲高啲添。 同埋另一方面就係、是，譬如有啲長者啦，就算佢行動係好利落嘅，即係行得走得啦。咁但係有陣時可能都需要咧譬如側邊有啲地方 要扶下手啊， 之類咁樣。咁相關嘅酒店係咪可以即係都滿足到呢方面嘅一啲嘅需求咧？咁呢個都可能係另一個問題嚟嘅。1872311，仲有冇其他嘅聽眾都有一啲嘅觀察咧？都可以同我哋傾下。有位吳女士啊，吳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 系女士，有咩观察啊？ 嗱，我本身咧就冇亲人经历过呢样嘢嘅，但系我系做长者义工嘅，咁所以疫情期间就唔可以探佢哋啦，但我都有电话去接触佢哋噶。咁但系佢哋担心系咩咧？好似早轮咧，即系话，一围封一有咧就送去隔离中心啦。咁如果去竹篙湾咧都还好啲，有洗手间啦。咁其他嗰啲呢，我諗你哋都知道呢，個洗手間如果你間房隔得遠都要行好遠啦。同埋大家都知道呢，老人家年紀大咗呢，就夜晚去洗手間都去多幾次啦。咁另外佢哋係擔心咩呢？佢哋好擔心可能平時嘅血壓係正常嘅，係因為而家呢個疫情呢，佢係擔心我座大廈有啲乜嘢，我有嘢咧，我就要送去隔離中心。係有一啲話俾我聽咧，佢話我平時冇高興啊，我而家唔知點解，我個心跳得好快。 我情緒問題啦，情緒影響佢。 咁其實我點解會打呢個電話嚟咧？我希望政府俾啲明確啲嘅指示，等我哋唔知道即係嚟緊會點樣啊？俾明確啲就話，如果獨居長者中咗，係要送去邊啲地方咧？等佢哋有個心理準備。人咧最怕咧就係未知個結果係點樣。譬如而家我知道我中咗就一定有竹篙灣㗎啦，又有洗手間嘅點點點，佢有呢個準備。但係我真係中咗或者違風，因為而家都設施多咗啦，咁中嘅人又少咗啦。咁咧好多人都話俾我聽，如果一強檢嗰啲大廈有咧，就會送去隔離㗎啦。但係我覺得以我做義工嚟講，我覺得可唔可以人性化啲？嗱，譬如而家你話一間公屋冇間房嘅，佢有三個人住嘅，有一個中咗，咁我覺得送咗嗰啲中咗嘅隔離咧係啱嘅，唔使夜晚嗰啲冇啊嘛。但係而家一個人住嘅啫，咁你要啲你只要有啲人送啲食物啊，即係個門口啊，我覺得點解唔可以俾翻佢自己熟練嘅環境？ 即 係 做一個居家隔離。 是啊，俾呢啲明確啲嘅指示，等佢哋唔使擔心到個血壓又高咗好多。咁有啲咧又擔心到唔敢去復診，就打電話啊，趁遲啲復診。咁個血壓又高，其實好似我最近打咗幾個長者啦，同佢仲坐大廈咧，就有個人有個阿婆死咗，冇人知，係搞到隔離鄰舍聞到味先。咁佢話獨居啦，我打佢嗰個又獨居，佢會覺得我又冇親人香港。其實佢係好驚。如果政府啲嘢咧係明確啲講清楚係點樣嘅，你可能過咗60歲，係長者啦，就一定係喺竹篙灣有洗手間嘅，佢哋係咪會個心定啲啊？即係我就算送去，我都坐喺嗰度係會咁嘅，電視都影過出嚟啦。 好啊， 但係 我系唔知道去边啊，系搞到你知唔知长者嘅自杀率又高咗啦？而家 明白，即系最紧要有一个清晰同埋确定嘅资讯，等诶佢哋知道咧，究竟跟住嚟紧会系点样？ 都系啊，好多长者都系咁样嘅表达过，呢啲忧虑嚟嘅，忧虑好影响佢嘅身体。 嗯吓，咁啊嗱，当然即系譬如点样做一个人性化嘅处理咧，特别系针对啲长者咧，呢个都系一个即系我谂大家会关注嘅因素啦。譬如有一啲嘅人士所提倡嘅居家检疫。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情况呢？ 我都觉得其实应该还可以灵活一点，因为我们都经历过不少感染了的都在家里自己去好回来隔离啦。其实如果我们做好卫生安排，做好自己检测，是不是都可以考虑呢？尤其是有需要的照顾的人士。 嗯，嗱，一八七二三一，大家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啦。咁不过咧，如果跟住落嚟啊，对于以下课题你有意见咧，都可以讲讲噶。就系乜嘢咧？就系行人路啲地砖啊，有冇发觉啊？有阵时都好似即系烂咗好耐咧，但系都未完成嗰个维修或者系处理咧，又或者即系嗰个保养上面啊，似乎有一啲嘅问题咧。因为审计报告咧，亦都有一个章节咧系处理到公共道路嘅公共行人路啊嘅。一啲嘅地嘅保养嘅问题嘅，一八七二三一，转头同大家倾倾啊！ 一起走过， 你训练班排戏全部都主角啲戏， 系啊系啊系啊， 谂住啲铺出嚟仲唔系点？一嚟又冇对白啦，二嚟查到块面白晒咁样，跟住入到厂啊，导演我哋死尸埋位啊，跟住导演话你哋做乜嘢要化妆？死尸系冚住块面噶嘛？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宝佩瑜，仲有我徐荣一起走过。 政府在四月初解除了九个国家的航班禁令，同埋缩短了抵港人士的检疫期，成团的情况是怎样呢？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 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检疫酒店，即是香港的居民他都要有七日的检疫期在酒店那里做，你可不可以这样呢？居家检疫呢，香港人真的很喜欢去旅行，居家做检疫的话，他旅行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了，意欲就会提高了。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 我哋唔鼓励小朋友自己做快测嘅，因为咧始终嗰个快测剂咧，同埋嗰个快测个棉花棒咧，都系要有适当嘅监督，同埋咧要有质素准确先得。所以咧年幼嘅小朋友咧，我哋建议家长咧一定要陪住小朋友一齐做，同埋咧嗰个结果咧，如果当中系有怀疑或者发觉小朋友有唔舒服嘅话咧，应该尽早通报翻俾学校知道咯。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去到某一个阶段咧，内涵比呢个外貌更加重要。 哈林石上面， 喺边个阶段内涵唔重要呢？我又想知嘅啫。 十几廿 系咩？十几廿岁唔使有内涵嘅咩？ 嗰个年纪其实靠样搵食嘅啫嘛。我接受到自己喺唔同嘅人生阶段咧，个样系唔同。我唔会戴个假发，或者我唔会真系染发。 星期日晚深夜12: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石上面。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黄大仙彩虹村紫微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大坑丽德村丽杰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嗱，何巨业话，其实而家咧即系行人路嗰个嘅保养嘅检查啦，主要负责嘅部门就系路政署啦。咁路政署咧就会揾唔同嘅承办商咧做一啲例行嘅检查啦，同埋做维修嘅情况嘅。嗱，咁但系咧，根据审计报告咧，就指出咧，就系佢哋睇过嗰啲嘅合约啦，亦都睇过咧承办商咧系需要保养嘅道路范围啦。咁佢哋就发现咧，喺2020年嘅4月到2021年嘅3月期间，即系呢一年入边咧，路政署保养嘅3312条嘅公共道路当中咧，有15条咧系冇进入。做到嗰个嘅检查嘅，亦都有啲咧系冇被纳入到承建商咧提交嘅检查计划之内嘅。咁而另外一个就系、是、譬如根据合约条文咧，系规定咗咧大部分类别嘅损毁咧，要喺48小时之内咧就做嗰个维修噶啦。咁但系审计处咧去睇翻嗰个电子化保养管理系统入边513份由承建商咧就住12个地区咧提交嘅员工报告。 布，咁就發覺咧有32宗嘅個案，即係6%咧，佢嗰個損毀工程咧都未喺個指定時間之內咧完成，超時幾耐咧？就係、是、超過咗一日到48日不等嘅，而平均咧、通常都係要拖咗成過成8日咧，先至可以完成嘅。咁而呢32宗個案當中咧，亦都有即係成31宗嘅承辦商咧，就冇解釋到喂點解我唔可以喺個限期之內咧完成工程咧？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即係審計處佢哋自己亦都有睇翻咧嗰個道路嘅損毀問題嘅嗱，審計處咧佢哋就喺2021年嘅7月同8月啦，就住5個地區當中咧35條本來係需要每7日就做一次例行檢查嘅行人路，做咗2輪嘅實地視察。咁但係佢哋就發覺個承建商咧喺做個檢查嘅時候咧，係有183項嘅損毀咧係冇發現到嘅噃。咁系啦，然之后佢就发觉呢183項嘅损毁当中咧，有成14項咧都会对个道路使用者咧构成危险吓。 系、其实真系呢个行人嘅陷阱嘛，我哋同你都成日都要行行人路噶啦，所以呢啲保养系安全嘅问题。 吓嗱，不如我哋咧听听区议员咧有啲咩观察啊？请嚟九龙城嘅区议员啊，吴宝强，吴宝强有啲咩观察可以同我哋倾下咧？ 系你好， 你好啊，吓吴宝强你好啊， 吓 九龙城嘅情况系点样啊？ 系咁，头先都听咗你讲关于审计署嘅报告啦。咁确实系嘅，尤其是旧区咧，呢个情况都几明显嘅。尤其是咧啲路面不平嘅情况啦，又或者系一啲路砖啦凸起嘅情况啦，就会对居民造成危险嘅。尤其是好多时候我哋观察到咧，有一啲咧系喺马路中心啦，又或者系行人过路处嘅旁边嘅，即系话，如果佢啲街坊咧响过马路嗰阵时候，或者响等紧过马路嗰阵时咧。是啱啱嗰個位係突出而不平啦，又或者突出啦，棘到嘅話咧，其實有車嚟咧，就對居民造成。我都收到一啲商户啦、居民啦投訴呢啲嘢嘅。咁亦都有我哋都收到投訴咧，就係未必係因為安全問題嘅，有陣時係積水問題，即係譬如佢路面損壞咗啦，可能有一個凹洞咁樣樣。咁如果積水嘅話咧，咁就會對附近嘅居民啦造成一個蚊患嘅問題啦，咁樣樣。咁所以就即係希望咧，如果我哋反映投訴咧，其實路政署佢哋都會去整嘅。之但係咧，我哋就唔希望即係係投訴咁先至會維修咯。希望有一個主動巡查嘅機制，因為有陣時未必下下居民會見到會同我哋反映，或者我哋巡查漏咗地方。咁如果佢有一個主動巡查嘅機制咧，咁就減少對市民嘅危險咯。 我想問一下議員啊，其實咧就基本上你哋喺區議會啦，有機會係直接同路政署有對口嘅嘛對話，佢哋有冇啲嘅主動嘅所謂嘅巡查之下咧，佢匯報啊，同埋嗰啲數字咧，去監察到佢哋有嘅成效嘅咧，有冇咁同你哋交代嘅？ 冇主動巡查，只不過就話我哋收到我哋主動巡區又或者係居民有啲咩反應嘅話咧，我哋就會同路政署嗰邊反應咯，咁佢哋就。嗰陣時先會去整咯，咁所以審計署嗰個報告咧，即係主動巡查機制咧，我希望即係盡快能夠確立得到啦，去監察啦。另外我都想提一樣嘢，都係關於路面嘅嘢嘅，即係因為舊區咧好多時都有啲掘路嘅工程啦，可能做一啲可能中電又好、煤氣又好，即係總之或者係其他路政署批出嘅工程啦，好多時居民都投訴咧，就係話掘咗地之後。就冇人喺度工作，又或者係動咗個板，大家都會睇到啦。經過嗰陣時就會話、可能係幾時幾多月幾多日咧，佢就會完工嘅。但係咧，大部分嘅情況咧，你以為嗰一日完工，原來唔係嘅。咁啊，隔多10日8日咧，佢會動多個牌出嚟咧，會遲4個月，會遲1季，會遲半年咁樣嘅。而且係連續咁樣遲落去嘅好多時候。咁所以咧，我哋希望有一個即係監察嘅機制，因為佢係。承辦商去做嘅，即係如果佢承辦商咧未能夠按佢合約依時咧完工嘅話，其實都用咗一個社會成本嘅。咁希望咧有一個監察機制，無論係罰錢又好啦，無論係當佢再次投標嗰陣時扣分都好啦，咁令到嗰個工時咧能夠係準時完工啦，咁對居民都會好啲啦嚇。 其实多唔多个案系区议会去反映翻啲地方啲路砖咧有烂啊嘅等等嘅问题噶？ 我就冇正式去统计过，之但系咧，旧区嘅情况就会严重一啲嘅，即系譬如九龙城啊，土瓜湾啊，又或者系红磡旧区啦，即系呢啲情况，我喺区议会咧听到就会多一啲，因为其实咧，第一就系嗰个路面都区比较老化啦，路面咧亦都系即系未必系好似新铺嘅一啲砖啦，咁所以咧即系损坏嘅程度会严重一啲嘅吓。 系，明白，多谢晒你啊，吴宝强吓，唔该晒，系九龙城嘅区议员，好快听听苏女士嘅睇法。苏女士你好。 喂，你好，我是苏女士，我是坐电脑，亦都是无障碍委员的。 是。 咁我哋嗰啲投诉俾路政部咧，路政部要运输署批准先做得。运输署批准嘅嘢咧，佢又唔合标准喎，唔合错轮嘅无障碍嘅标准喎。 嗯。 到以前咧，政府嗰度咧，运输署嗰度以前就好好嘅，做得好好嘅，十年八年。 系。 而家后嚟请呢个运输署嘅个负责人咧做一完全唔合格嘅。 即系阿苏女士啊，苏女士啊，我想问，即系你系用轮椅噶啦，咁系咪即系啲地如果唔平嘅话，对你哋出入都几大影响？ 好难行咯，同埋佢路边嗰度咧，一级嗰度咧，人哋好平嘅，做到佢做到一边高一边低嘅啲行人路。 嗯， 这边是平的，对面是一级 的， 很难上咯。 嗯，清晰，多谢晒你苏女士。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安全问题来的，何的业 其实是啊。 入面牵不牵涉到那个即工艺的质素 的问题呢？我想刚才苏女士提过的问题呢，就是我想设计应该是有个标准在这里。只不过呢，其实这些地盘的工艺有时候你控制得不好，还有你工人做完之后呢，其实路政署有没有落去做一个所谓的复核。覆核啲重點而保證個質量咧，咁呢個咧，我覺得就可能係需要再跟進嘅。當然啦，其實我如果有啲人士覺得喺個設計上面都係構成一啲問題，其實我覺得路政署一路都要改善一啲嘅技術啦。如果唔係咧，就我哋都要從呢個安全着想。 係，同埋呢個係咪都涉及到一個工程管理問題咧？譬如你頭先提到嗰個覆核啦，咁同埋亦都審計報告亦都睇到咧，有啲承建商咧係過曬期咧，都未交嗰個完工報告 嘅。其實係啊，因為我哋知道路政署管理香港所有嘅道路咁大嘅範圍，每一年其實有十幾萬個呢個工程通知單咧。其實點樣可以做好一個有效管理咧？其實用電子管理系統係必須咯。咁而家似乎審計署裏邊提出，其實而家唔係完整嘅電子化。其實是用緊好多文件，傳統嘅文件，只不過將一啲嘅目錄電子化咗。咁其實你唔足以可以跟進到嗰個進度，亦都唔足以跟進到有冇嗰個人審查，而從而可以係推動嗰個時間表啦，再甚至乎係俾錢啲承建商，令到嗰啲嘅費用咧可以有效去運用。呢個咧要一個完整嘅電子化工程管理系統，似乎必須啦。 好多謝何嘅葉，拜拜。